航飞行员在高空看见约30只大铁鹅正成群结队地飞往爱尔兰。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些铁鹅竟然在8200米的高空飞翔。在这样的地方，温度大约只有摄氏-40°。那么，这些铁鹅为什么要飞得这么高呢？原来，铁鹅这样做，不断可以度过低空持续不断的暴风雪，还可以顺着一股气流，让世界的地平面的水平速度达到每小时200公里。从冰岛到爱尔兰大约有1300公里。据估计，这些铁鹅只要花7小时就可以完成这一段的旅程。那么，是谁赋予飞鸟这先天的能力呢？就是我们的创造主耶和华给上帝，是他有这神奇的本能与智慧。那么，人类也一样创造了吗？不是，在地上所有的所造物中，人类是上帝最精心设计的。人跟动物不同，动物只受本能所支配，而人却有良心、爱人的能力和选择的自由。由于有这些宝贵的恩赐，我们可以做出正义而高尚的决定。所以，我们要善用这宝贵的自由，去选择崇拜上帝和选择最好的路，那就是接受圣经所指引的道路。但是，请留意，耶和华有没有强迫我们一定要跟从他的指导吗？没有，他没有限制我们的自由，而是保护我们，他教导我们的益处，他帮我们远离祸患，生活得更快乐。那我们每天阅读圣经4-5页，然后加以诚实，就能使我们的生活有所改变。这样的上帝不是会使我们很想亲近他，对吗？是的，他通过自己启示的话语圣经，让我们随时随地都可获得他超凡的智慧。正如本能会引要我配到目的地一样的，上帝也必定会引领他忠贞的仆人进入乐园里永远的生活。现在我们看看圣经在四方面所提供的指引，就是第一，圣经的指引让人认识正当的行为准则吗？第二，圣经的指引让人得到幸福吗？第三，圣经的指引让人得到真正的成功吗？第四，圣经的指引让人得到永恒的生命吗？我们先来考虑一下，圣经的指引出类拔萃，让人认识正当的行为准则。圣经提供的道德标准和修改 行为准则是无与伦比的，是最高尚的。让我们看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三章十六、十七节，这里说，圣经全都是上帝用圣灵启示的，对于教导、责备、纠正，按正义实行管教，全都有益，叫精神的人可以完全胜任，装备齐全，做各样的善工。是的，人听从圣经的劝告，必定能从众得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看圣经在洁净和道德方面锁定的标准什么呢？请留意，人谨守上帝的标准会怎样得益？不利会上帝的标准会怎样受坏？例如，考虑一下抽烟的恶习和不道德性行为。早在1942年，尽管当时一般人把吸烟视为时尚，本刊却帮助读者看出吸烟违反圣经原则，而且应该加以摒弃。这个基于圣经的劝告是明智的吗？例如，比尔为人和善，既聪明又健壮，也很爱护家人，但他年纪很小就开始吸烟了。后来他却痛恨自己不该染上这种恶习。他曾经有几次表现得很坚决，他还发誓以后不再抽烟，可是他很快就放弃了。结果是什么？他到头来落得重病缠身，长时间因为癌症而饱受煎熬，就去世了。要不是比尔吸烟成瘾，他可能还现在。这样他的妻子也不用守寡了，他的儿子也不知失去父爱。那么为什么戒烟为何不容易呢？这主要是因为烟草所含的尼古丁很容易使人上瘾。那么这点世界卫生组织怎样说呢？关于各种精神兴奋药的成瘾效率最大，尼古丁的成瘾效率比海洛因和可卡因要大，香烟能把人置于死地。尽管这样，抽烟的人还是无处不在。世界卫生组织继续报道说，全球至少有11亿人抽烟，这个导致死亡的第二大因素。在20世纪，估计吸烟共夺去了1亿人的生命，这个数字就跟20世纪11战争的人数相当。的确，今天一般人都同意不吸烟是明智之举。那么不道德的性行为怎样呢？北京的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胡佩生指出，以往人们的是配感很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今天就可以不同了，人们想做就做，无所顾忌。进入中国杂志的一篇文章这样说，社会对婚外情越来越宽容。这段圣经怎样说呢？ 人们只求感官上的欢愉，却不愿承担跟配偶奖赏失守所带来的责任，结果家庭破裂，儿童缺乏归属感，单亲父母急性传染病不断迅速扩大增加。这种可悲倾向的因素是什么呢？那就是撒旦利用各种有害娱乐所设置的网络，无论他用是电视机、显然暴力的电子游戏，还是含有色情成分的音乐短片、互联网广告、书籍和杂志，还有很多。为什么应该避开这些事呢？那是因为这些事会严重腐蚀我们生活的素质，尤其我们判断的能力，破坏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会破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第二呢，圣经的指引切合实际，让人得到真正的幸福。圣经提供优良的原则，有助于巩固家庭，促进和睦，从而满足人在这些方面的重大需要。那么圣经优良的原则是什么呢？让我们看看箴言三章十三节，这里说，人早早就会能明辨事理，就有福了。还有21节说，我儿，你的眼睛不可偏离这些美德，要发乎使用的智慧和思考力。我们不断要培养这些特色，还要谨守这些特质，绝不放松。那么知识、悟性和智慧这三样有什么分别呢？我们可以用以下事例来说明。请想想，你站在马路中间，一辆汽车正向你开过来。第一，由于有知识，你知道这是汽车。第二，由于悟性，你明白继续站在马路中间就一定会被撞到。第三，由于有智慧，你迅速躲开。那么思考力是什么意思？举例说，在工作场所，一些男同事毫不尊重女性，然而他们的谈话夹杂着下流笑话，一代一例。基督徒女子也可能在工作地方遇上类似的情形，但一位男同事可能对她体贴入微，并且很尊重她和她的信仰，所以她说不定会动心，越来越喜欢跟她来往。这情况她应该怎样运用思考力应付以上的情况呢？首先，思考力会向我们发出警告，提醒我们有属灵危险。其次，思考力有助我们做明智决定，采取适当的行动，就是我们的言行该明确显示我们的信念。此外，也要避免跟某些同事有太密切的接触。圣经说，要发乎使用的智慧，这样你就能保全性命。圣经原则能帮助所有已婚的人 改善婚姻关系吗？一个信誉良好的建筑承办商不会贸然动工建造，他必定首先会仔细研究工程的蓝图。同样，要享有美满幸福的婚姻，我们也许看看蓝图，也就是圣经上帝话语怎样说。为什么呢？婚姻难免遇上暴风般的考验，不过通过这些考验就可以看出你跟配偶的关系有多牢固。美满婚姻建基于互爱互敬，彼此忠贞不二。那么可以怎样做呢？要想帮助屹立不已，首先就要用坚实的材料好好建造。同样，婚姻也需要内疚的材料来建造。这样即使有猛烈考验来到，也无法破坏你对配偶的忠诚。要努力培养像金子一样宝贵的美德。例如金圈的智慧，慷慨大方，明辨是非的能力，就敬畏上帝之心，和蔼可亲，无畏的信心，并遵守上帝的律法。还有房子要保存得久，经常的维修是不可少的。那么享有美满幸福的婚姻容易吗？其实并不容易，但是圣经却提供了许多实用的建议，帮助人享有美满幸福的婚姻。正如一个婚姻顾问指出，当事人十有八九都说我是在应付不过气了，他们其实没有看清楚问题出在哪儿，也没有找出需要改善的地方，就干脆放弃了。两夫妻共同许下的承诺和盟誓，多年的感情和心血就这样完了。这种自动放弃的态度，也把夫妻重修旧好的希望给扼杀了。那么跟从上帝的指引，使人得到最大的幸福吗？对了，在德国一对叫偶尔富康夫妇时开始认真学习圣经的时候，拥有不少物质财富是一般人认为快乐所不可少的。他们把精神时间都用来追求更多的财富，却没有因此找到真正的快乐。后来这个夫妇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什么决定呢？他们开始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追求有属灵价值的事，努力跟耶和华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他们决心简化生活，投入宣教服务，全职宣扬王国。结果怎样呢？他们说，自从我们专注于属灵的事以后，比以前开心得多，满足也得多了。全心侍奉耶和华也巩固了他们的婚姻。虽然我们以前的关系也不错，但不同的兴趣和责任难免使我们像互相互见有距离。现在我们都想有同一个目标，迈步向前，他们找到真正的幸福。第三呢，圣经的指引完全可靠，让人得到真正的成功。让我们看看以赛亚书55章11节。以赛亚书 五十五章十一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一节，耶和华向我们保证说：“我口中说出的话也是这样，不会无功而还，却必达成我所喜悦的事。”是的，耶和华所说的话必定实现，他的旨意永不落空。我们对此可以满怀信心，凡是关心儿女的父母都很想见到儿女一生成功，日子过得满足有意义。同样，我们的天父耶和华也希望他地上的儿女有成功的一生，他很关心我们，所以告诉我们怎样做才能成功。那么在金钱方面呢？金钱可靠吗？让我们看看提摩太全书六章十节。提摩太全书六章十节，六章十节，贪财是一切祸害的根源。有些人一心贪财，就误入迷途，离开信仰，用许多痛苦把自己吃得遍体鳞伤。那么，财富的欲望是自己吃得遍体鳞伤吗？是，据报道，因如果紧紧抓住太重的鱼，手不松着，就会掉进水里淹死。这是会发生我们的身上呢？有一个长老属灵方面很好的，但后来他却迷上了股票买卖，以为很快就可以赚够钱，不用工作能做先驱了。结果是什么？他做先驱工作吗？他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的去收集资料，了解各种股票和市场的行情。他用自己的积蓄以及向股票经纪借来的钱去买那些经纪专家说很有升值潜力的股票。想不到的是，这些股票跌得很厉害。因一样，他的欲望什么影响呢？他觉得只要自己不放手，那些股票终有一天会升值的。他的看法对了吗？有好几个月，他什么都没心思做，他觉得很难专心做属灵的事，还常常失眠。想不到股票一直没有回升，他花光了全部积蓄，甚至卖掉了自己的房子。他说：“我为家人带来很大的痛苦。”他知道财富的欲望是很难满足的，也就是自己吃得遍体鳞伤，也就我们跟耶和华疏远。第四呢，圣经的旨意独一无二，让人得到永恒的生命。让我们看看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就是死，但上帝借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给人的恩赐就是永生。由于耶稣牺牲生命作为赎价，所有顺服而感恩心的人都可以得到洁净，摆脱亚当的罪所带来的影响。这个方法是什么呢？让我们看看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但以理书二章 四十四节，二章四十四节，天上的上帝要设立一个永不灭亡的王国，这个王国不会归给其他民族，倒要把其他王国全都打碎灭绝。这个王国必万世屹立。这经文强调什么呢？我们知道，上帝的王国很快就会取代人间的所有政权，唯服从上帝的人得到永恒的生命。那我们该怎样做呢？让我们看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十七章三节，耶稣说，他们不断吸收知识，认识你这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可以有永生。愿我们抓紧机会，通过圣经会认识上帝和耶稣基督，从而获得永生。我们明白，上帝对人类的旨意不是应该感受到现在就该改变生活，符合上帝的旨意吗？我们刚才学到的一切，不是使我们坚信我们应该让圣经指引我们的脚步，向着永生的目标迈进吗？圣经是上帝启示的，我们可以放心接受圣经的指引吗？圣经是完全正确的，可靠可信，经常与仔细阅读研究，这个价值无与伦比的。圣经全都是上帝用圣灵启示的，因此圣经的作者是耶和华，我们相信吗？通过这个演讲学到圣经的指引，让人认识正当的行为准则，也让人得到幸福。然而让人得到真正的成功，还有让人得到永恒的生命。是的，飞鸟受上帝所赐的本能智慧指引，在空中飞行，我们愿意受上帝指引而永远生活在地上的乐园里吗？圣经的真理不但能帮助我们现在去过和平满足的生活，还能帮助我们符合上帝的标准，得享上帝所赐的美福。我们享有这样的福分，就要接受圣经的指引，以圣经为我们一生的指南。